的安排。常胜不愿意来也得来。挑帘笼进了屋里头，跟姑娘一见面，孟玉环一看哟，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柳眉倒竖，杏眼圆翻，摁崩簧，拽出宝剑奔常胜就是一剑。常胜一闪身，这一剑砍空了。各个姑娘抽 恩赏，这样呢，有些时候大家都知道，外面比如刮北风，冬天的时候，有时候不光地漏，一会儿咱们说地漏的问题会反味儿，其实也会通过风道往里反味儿。 对 啊，那么这个时候，那邻居家的这种气味就都会进来。但是小胖说，厨房还好办，但是卫生间不会有什么太清新的气体， 是。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排风扇，一个止逆阀，是组成了一个卫生间的一个排气系统，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哦，这个可能大家还真的会忽略。 对， 其实非常简单，就是那个，比如说你刮风刮大的时候，大家会发现那个排风扇自己就开始转了。 对， 那就说明那个止风的那个什么止逆阀 、 可能是没有或者是不太好。 因为一般开发商交房的时候，他那个排风口上只会给你留一个 留个洞 圆孔，比如是十公分也好，还是几公分也好，这边你用软管连上这个排风扇的软管，它是这样一个设置，它不会给你配止逆阀的，因为它是有成本的。 明白了。 一个止逆阀几十块钱啊， 这几百万的房子都买了，几十块钱的房儿没有配上，真的是太 可怕。对，所以这个是需要自己去配的。 明白了，明白了。好，来吧，接下来咱就说说另一个重中之重了。这个可能现在大家在装修房子的时候稍微有点注意了，原来可能会忽略。 对， 就是这个防臭的这个。 防臭这个地漏分为两种。一种是装在地上的这种防臭地漏。还有一个是那个水盆的排水管。 哦， 有时候我们其实大家关注到了防臭地漏的问题，但是像水盆这种排水管大家没有关注到。举个例子，比如说卫生间您正在洗脸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公用的这个排水管里边，比如别人家在用水，它会把这个气味顶上来。如果您家这个水盆没有装这个怎么说呢，有这种止逆装置的这个排水管的时候，那么您在洗脸的时候您也会觉得阵阵的酸爽啊，那个气味实在是不太好闻。 对的 啊，因为以前住的有的老房我经历过这个过程。 是的 啊，所以呢就是洗手盆的排水管也不要忽略，您直接搜索防臭排水管就能够找到很多。其实现在也非常简单，大概也是几十块钱一根，有塑料的有金属的。它在里边会有一个那个，就是会有一个 U 型的一个密封槽。 对， 或者呢在排水管上会有一个阀门，有水的时候它会打开。 对， 没水的时候它会封死， 就跟那个封的止逆阀差不多。 没错没错没错，只不过它驱动它的是水。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形成一个密封的效果啊。那么在外面那个排水管道有一些压力的时候，这个气味不会反到您家。那么防臭地漏的原理呢基本上也是这样，就是或者是它有一个咱不说什么品牌了啊，就市场上这个做的比较好的防臭地漏，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单向阀门，它有弹簧，水上来之后达到一定压力，阀门打开，水漏下去，水排完以后它阀门自动就关上了，关上之后形成一个密封的效果，防虫防臭啊。还有的呢它不是这种弹簧机构的，它也是这种重力形式的。重力形式这种呢可能大家就要挑选的时候就要费一些心思，因为用重力关闭的这种阀门用时间长了以后，因为地漏每天都会排水，每天都会排水，有时候咱们浴液什么的在那流，时间长了它会把这个配重机构会损坏掉啊，所以它就不能形成密封的效果。所以大家在买防臭地漏的时候看最好买这种弹簧可以回弹回来的这种密封阀，这个是比较好用的。我拿我举例子吧，我家里用的这个地漏这个弹簧阀用了四五年还是完好如初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就是一有水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就是刚开始放水的时候你会听到底下啪嗒啪嗒啪嗒响，就